杜业字子夏，本魏郡繁阳人也。祖父及父及功劳皆至郡守。武帝时喜茂陵，叶少姑，其母张长女，叶壮，从长子及学问，得其家书，以孝廉为郎。与车骑将军王殷善平阿侯谈，不受城门职，后薨，赏民毁之，乃复令谭帝成都侯商为特进，领城门兵，得举例如将军府。也见殷前与平阿有隙，即说殷曰：叶闻人情，恩深者其养谨，爱智者其求祥。夫妻而不见书，孰能无怨？此唐帝剿公之师所谓作也。昔秦伯有千乘之国，而不能容其母地，春秋亦书而讥焉。周少则不然，终以相辅，亦以相匡，同己之亲，等己之尊，不以圣德独兼国宠，又不为长尊专受容任，分职于陕，并为鄙夷，故内无感恨之隙，外无亲侮之羞，俱享天佑，两贺高明者，盖以此也。且见成都侯以特进领城门兵，只为城发出于将军，则孰敢不越狱？昔文侯误大宴之献，而孟子一亲，陈平公一饭之养，而将相加欢，所皆虽在迎接祖斗之间，其余为国折冲压难，岂不远哉？切慕苍唐陆子之意，所白傲内，为深察焉。因甚加其言，由是与成都侯商亲密，二人皆重业，后以病去郎。商为大司马卫将军，除业主簿，以为复心，举侍御史，哀帝即位，迁为凉州刺史，也居职宽舒，少威严，数年以病免。是时帝祖母定陶傅太后，称皇太太后，帝母丁姬称帝太后，而皇后及傅太后从弟子也。傅氏侯者三人，丁氏侯者二人，又封傅太后同母弟子郑业为阳信侯，傅太后由御政专权。元寿元年正月朔，上以皇后傅孔襄侯傅彦为大司马卫将军，而帝舅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骠骑将军。临拜日食，召举方正直言，扶阳侯韦玉举叶方正，叶对曰：臣闻秦西忧国，遂守不恨，便和献宝，越族怨之。臣幸得奉直言之诏，无二者之威，敢不及臣。臣闻阳尊阴卑，卑者随尊，尊者兼卑，天之道也。是以男虽贱，各为其家阳；女虽贵，尤为其国阴。故李明三从之意，虽有文母之德，必系于子。春秋不输季侯之母，因亦晒也。 昔郑伯随姜氏之欲，终有疏断篡国之祸，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难，而遭居正之危。汉兴，吕太后权司亲属，又以外孙为孝惠后。是时祭祀不明，凡事多案，昼昏冬雷之变，不可生载。切见陛下行不偏之教，每事约俭，非礼不动，常欲正身与天下更始也。然家瑞未应，而日食地震，民额言行愁，传相惊恐，按春秋灾异，以指向为言语，故在于得一类而达之也。日食，名阳为阴所临，坤卦成离，名仪之象也。坤以法地，为土为母，以安静为德，震不阴之孝也。占相甚明，臣敢不直言其事。昔曾子问从令之意，孔子曰：“是何言语？”闪民子谦守礼不苟，从亲所行，无非礼者，故无可见也。前大司马新都侯莽退服帝家，以赵策爵，复遣救国。高昌侯弘去藩自绝，由受封土。致书侍中驸马都尉谦，不忠巧佞，免归故郡。见魏巡阅，则有诏还。大臣奏正其罚，足不得遣，而反监官奉使，贤宠过故。及杨信侯业，皆原思君国，非公义所指。诸外家昆弟无贤不孝，病逝帷幄，不在列位，或点兵位，或将军屯，宠义并于一家，积贵之事，是所稀见，所稀闻也。至乃并至大司马、将军之官。皇府虽盛，三环虽隆，鲁未作三军，无以甚此。当拜之日，黯然日食，不在前后，临事而发者，明陛下谦逊无专，常指非一，所言者听，所欲者随。有罪恶者不作孤罚，无功能者必受官爵。刘建基伟正犹在世，欲令昭昭以绝圣朝，昔诗人所赐，春秋所讥，指向如此，待不在他，由后事前愤意非之，待身所行不自敬见，则以为可，既知过者，书见独偏见，宜内亦有此类。天变不空，保佑世主如此之志，奈何不应？臣闻野鸡啄怪，高宗深动，大风暴过，成王达然。愿陛下加至京城，司城使出，是鸡诸骨以宴下心，则黎庶群生无不悦喜，上帝百神收还威怒，真祥福禄何贤不报。夜未拜病卒。夜言民额言行愁，及古勇言王者买私田，彗星陨石母妃之瞻，欲在五行志。 初，叶从张吉学，吉子耸又幼姑，从叶学问，亦著于世。有场小学，叶子林清静好极，亦有雅才。建武中，立位列卿，至大司空。其正文字过于叶耸，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。赞曰：小成之士，伪政外家，诸就持权，重于丁父在孝哀时，故杜业感激丁父，而亲勇不敢言王事，其事然也。及亲与义损奉权，而业复会殷商，永臣三妻之戒，思为忠焉。至其引申伯以阿奉，系平阿于车骑，指今火以求和，可谓两不足而谈有余者。孔子称有多闻，三人尽之矣。